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一大早，白玉堂就火烧火燎地跑来找展昭。展昭刚起身，正在铜盆里进了绢布准备试脸，绢布还未浸透，就听到窗扇嗤啦一声，那么大个白玉堂就站在面前，展昭硬是忽视了他，只是皱着眉头看着窗扇。显然昨儿晚上窗子是没扣上的，这个习惯不好，容易招老鼠。白玉堂压根没注意到展昭嫌弃的表情，他沉浸在自己的激动之中。 展昭，你听说了吗？昨儿玄武大街东四道闹鬼了。 嗯。 听说大半夜的，街中心平白出现一辆牛车，粗蓝布包的车棚，风把车帘一掀，里头有个漂亮姑娘在画眉。画着画着，一转头后脑勺上还有一张脸，挤眉弄眼的，要多丑有多丑。 嗯。 听说当时街上有几个人啊，都吓傻了。其中一个今儿早上就发寒了，裹着被子说胡话。展昭，开封府辖制一方，这事儿你们得管吧。 嗯。 后知后觉的白玉堂终于察觉到不对劲了。 不是，你嗯来嗯去的到底什么意思啊？ 不信。 合着自己绘声绘色动情描述了这么老半天，就换来这两个字儿。白玉堂气坏了。出了开封府，白玉堂决定去找展昭的女朋友。在形形色色的开封故事里，展昭有形形色色的女朋友，但在这个故事里，他的女朋友只有一个，身世很离奇很怪异的端木姑娘。这个时候，展昭和端木翠已经从延州归来有几个月了，不过还没有成亲，因为公孙先生坚持要选一个黄道吉日。选日子的时候，开封府一窝子人都在场，公孙先生面带红光的在各种版本的黄历书中翻了又翻，翻得脑门子上汗津津的，然后宣布黄道吉日是3年零6个月后。当事人包拯回忆说，跟展昭认识以来，他头一次在展昭的目光中看到比巨阙还锋利的寒光。但是公孙先生坚持自己的意见，读书人嘛，有时候就容易犯迂腐的毛病。据他说，这个日子非常有意义，非但关乎人文地理，还关乎天文，涉及星体运行的最佳排列位置。由于太复杂解释不了，但相信他没错的，这个日子就是急，急得不能再急了。事情呢有点复杂了，展昭的脸往下沉了，但是主要当事人之一的端木翠表示无所谓。当然了，咱们不能用常理来揣度他。对于一个在瀛州待了2000多年的人来说，3年零6个月太短暂了，白驹过隙，弹指一挥间而已。所以他大方地表示，3年就3年，零6个月就6个月，哪怕零60个月都无所谓。后来还是包拯出来主持大局，他把公孙策拉到隔壁的小房间里恳谈了一番，中心思想是，阿策呀，你别给展护卫添乱了。想当初展护卫认识端木姑娘的时候，那叫一个风华正茂青葱少年，后来中间等了那么久，一会儿等个1-2年，一会儿等个7月又7月，都快等成大龄男青年了，你还要人家再拖3年零6个月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公孙策顿悟，即日改在了6个月后。消息在江湖上传开，陷空岛方面以徐庆最为热情，他乐颠颠地带着一堆所谓陷空岛特产，就是特制鱼干前来探望。念及白玉堂跟端木翠之间颇有干戈，也把他拖上，希望能造就点玉帛。照旧，两人还是住在大哥卢芳开的绸缎庄里。但想不到的是，虽然这一趟白玉堂和端木翠之间熟络起来了，但是气场就是不对啊。两人争议的焦点在于小青花。白玉堂认为能做小青花这个怪物的主人 端木翠不是江湖骗子，就是走歪门邪道的术士。考虑到展昭的面子，勉强承认她这个有点法术的女侠。但是端木翠根本不买账，一口咬定自己就是神仙，重量级的神仙好吧。两人争吵的时候，小青花一直脸红脖子粗的在一旁大叫着， 我不是怪物，不是。 但是没有任何人理会他。后来接触多了，白玉堂私心里的确觉得端木翠对怪力乱神很了解，但要他承认端木翠是神仙，那是万万不可能的。至于端木翠嘛，也跟白玉堂较上劲了，见面不到一炷香的时间就黑口黑脸，非得让白玉堂承认他是神仙。此时玄武大街闹鬼这事儿，展昭是不感兴趣，但端木翠一定感兴趣。白玉堂对这点很有信心。果然，端木翠一听到这事儿，眼睛都亮了，满手的画牌一扔，撒了小青花他们几个牌友满头满身。 真的？闹鬼啦？ 任何一个把花牌当成严肃的终身事业的人或者碗，都不能容忍端木翠这种半途而废、漫不经心的行为。小青花默默地洗牌，然后付费，牌品牌品。白玉堂有点发汗，端木翠的表现太出乎他意料了，他居然用盼了一年才盼到过年的欢欣表情问他： 闹鬼啦？ 白玉堂把事情又叙述了一遍，期间端木翠发出了如下感慨： 牛车啊，还有车啊，画眉，哼，倒挺悠闲的。也就是吓到人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存心呢。 事情的末了，端木翠决定晚上和白玉堂一起去玄武大街看一看，约在丑时出客。离开端木翠住的宅子的时候，白玉堂开始觉得别扭，原因之一是此趟和端木翠的沟通是如此顺畅，居然没有争吵，也没有脸红脖子粗。原因之二是他居然跟展昭未过门的娘子相约半夜，虽然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吧，但到底还是有点怪怪的。白玉堂的纠结一直持续到丑时出客，玄武大街街头，然后立马烟消云散了。因为他陆续看到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、公孙先生、展昭还有端木翠。好家伙，白玉堂咬牙，这就是跟他的相约，害他忐忑那么久，生怕引来闲言碎语。谁成想到最后成了开封府的聚会，就差个包大人了，包大人一到就能升堂开闸了吧。展昭似乎看出他的疑惑，很是好整以暇地朝路边茶楼的二层指了指，那是一身长服的包大人，频栏临桌而坐，隐约看到桌上有茶盏，还有小食，这都干嘛来了？看戏来了吗？ 我只是跟展昭打了声招呼。 见到端木翠时，这始作俑者居然向他抱怨起来， 他说放心不下，哼，也不想想当年那是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啊。 至于张龙、赵虎他们，更是笑得连嘴都合不拢了。 哎，好久没看到端木姐出手了，看个稀罕，看个稀罕。 公孙策的解释则透着读书人的风雅， 怪力乱神无一有之，姑且观之，姑且记之，集之成卷，心起小读也是一大快事。说到这个，白武侠，在下有卷《明道妖志录》，先师所作，不知有幸观否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，一山。